而是分析污染物形成和积累的变化趋势，也就是在某一区域内污染浓度是加重了还是减轻了，给街乡镇政府部门以及环保网格员提供参考，及时的采取应对的措施。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介绍的北京空气质量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9号星期三，农历3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1和6。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那么中午前后呢，人体感觉会偏热，而且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午后南风偏大，空气显得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及时补水润燥，外出应该注意防晒。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预计未来三天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目前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以及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西四环南沙窝桥以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过了丰北桥。 莎翁笔下伟大角色的狂想曲，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即将与观众们见面。今天7:45，城市文化范儿的访谈部分，我们就从这位中世纪就大红大紫的角色身上聊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文化。福斯塔夫出现在了多部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中，那么你知道他没有参与以下哪部戏吗？ A. 温莎的风流娘们儿， B. 亨利四世， C. 皆大欢喜。 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看文艺复兴时期一个胖骑士的逆袭哈，这就是福斯塔夫。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的笔下的一个人物形象。您知道他没有参与以下的哪部戏吗？就是他没有出现在哪部戏中？温莎的风流娘们儿、亨利四世还是皆大欢喜？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演出票2张。您可以去近距离的看看这位文艺复兴的破落贵族是如何讨人欢心的。来，开动脑筋，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方面的最新消息。故宫博物院最新消息，下个月开始，故宫的文物医院将向公众预约开放。故宫文物医院成立于2016年12月，位于故宫西侧城墙下内金水河畔，建筑面积13000平米，按照使用功能分为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室、文物保护修复辅助业务三大部分，汇集有200名文物保护专家。此外，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还介绍了今年故宫将开展的一系列工作。 故宫与凤凰集团合作研发《清明上河图》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项目，让这幅国宝书画由平面变为立体，由静态变为动态。筹备许久的故宫南大库古代家具馆预计这个月对公众开放，将首次采用仓储式展示，观众可以走进这些精美的家具文物，细细观赏它珍贵的材质以及精巧的设计。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北京地区博物馆着眼于让文物活起来，将陆续举办93项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其中故宫博物院推出的歌谣瓷器展、善世元诞辰110周年纪念展、明星谐珍卡塔阿勒萨尼收藏展三大展览，以及国家博物馆的司徒桥司徒杰捐赠作品展和戴泽艺术展，这两大展览都已经相继推出，十分的夺目。而首都博物馆将会展出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以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为主题，5月18号当天，北京地区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有99家，覆盖了整个北京城。而北京第一部文博领域的服务标准博物馆服务规范也将于5月18号当天正式开始实施。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精彩展览，真理的力量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主题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为迎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全国老中青艺术名家创作了24幅大型的马克思主题画作，这是继1983年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主题美术创作后又一次马克思主题美术的创作高潮。铁柱山川刘三奇山水画展开幕式5月10号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展期到5月20号。这次北京展也是刘三奇铁柱山川国画系列的再次亮相。刘三奇创作的铁柱山川国画山水系列作品既有传统山水画笔里皴法的城市继承，也注重外施造化应景感照，画面饱满扩张，突突大色块大墨块，展现浓重伟茂的大气度笔墨风格。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460多项高精尖即将亮相科技周，5月19号到26号2018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活动的主场将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这届科技周将结合高精尖产业、新技术新产品、科普展教品和科普图书视频等，展览将设一个大型的主题墙，东侧墙用互动投影的形式展现天宫号的空间站、墨子号、悟空号、大飞机、复兴号、龙芯等北京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西侧墙用这个长动画来展示三城一区的规划、标志性的建筑以及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主题宣传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2018北京科技周微信公众号来预约门票。为有效落实国家精准扶贫基本方略，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非首都核心产业功能疏解总体要求，北京首农食品集团又一扶贫项目玉口禽业行塘蛋种鸡产业扶贫养殖示范项目日前在河北省行塘县奠基。这个项目投资金额2亿3000万元，将建设100万套蛋种鸡示范园区，建成之后将成为世界单体最大的蛋种鸡项目，可以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并带动几千家贫困户脱贫。来，目光转向国外，最近想去埃及旅行的朋友注意了，进入五月，原本还比较凉爽的埃及气温骤升，一下子由20来摄氏度攀升到了35度以上。埃及人摇头感慨，一年一度的热浪又来袭了。埃及方面把这次气温直升机般的上升归咎于五旬风肆虐。最近从西南沙漠刮来的热风夹杂着可怕的沙尘席卷埃及全境，气温陡然上扬。可不要小看了埃及的夏天哦，炎热难耐，给人们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甚至会酿成灾难。2015年的8月，埃及持续一周的热浪导致了106人丧生。结婚时人们本以为会白头到老，但是离婚时却巴不得分手越快越好。 为了减轻分手压力，加快办理离婚手续时间，节省费用，英国将推行网上离婚，只要点击几下鼠标就可以结束婚姻。从本周开始，在全英推行的网上离婚体系是英国法庭现代化的举措之一，预计通过减少处理时间和文书工作，每年节约2500万英镑，约合2亿元人民币。全面推广之前，这个点击即分离的网上离婚系统已经成功试运行，处理了1000多起离婚申请，其中91%的申请者对于处理结果满意。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考生和家长朋友请注意，昨天上午的9点，2018年北京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报考系统就已经开放了。那么从现在一直到17号，考生可以进行网上报考。2018年合格性考试将于6月30号到7月2号举行，全市开考8个学科，分别是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物理、生物、化学。思想政治由于要修满6学分，这个课程的学习将持续到高2第1学期。从2017年级的高1年级开始，普通高中在校学生都必须参加合格性考试，不再有条件的准予免考。那么网上自行注册并且是第一次报考的考生要注意了，必须按照注册区考试中心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办理报考信息的确认手续。考生应对注册区考试中心打印的本人报考信息单认真核对，确认无误后签字。7月19号上午9点，考生可以查询这次合格性考试成绩。天气好了，可以去看花。昨天呢，第6届北京花木春季花展在顺义开幕了，会持续到18号。和往届不同，今年的花展将作为走进世园花卉系列活动之一，展示世园会初选的1000多种国内外品种。走进2000多平方米的室内展厅，您会看到随光照和温度变化的变色龙花、蓝底白点的矮牵牛，还有花朵超大的双线藤桑霸五花等，让人目不暇接。在花展的一角，还有今年新增的迷你园艺超市展示区和城市空间园艺与生活体验区。如果您是一个爱花之人，可以前去参观，这些是免费的。再来关注近期的精彩演出，湖北省歌舞剧院带来的歌剧《楚庄王》今晚登陆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楚庄王就是那个3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春秋五霸之一，以他为主题创排的歌剧带有浓厚的楚文化基因，故事围绕楚庄王展开，有爱情故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他金戈铁马称霸天下的故事，气势如虹，摄人心魄。话剧《澡堂》今晚亮相大隐剧院。澡堂是北京文化中的一种独特意象，甚至可以与茶馆文化相媲美，所以这部戏也可以说是一部泡在池子里的茶馆。剧中讲述了一家百年历史的老澡堂面临拆迁，澡堂老板独坐池边，听着池子里的发小聊着他的电视制作公司所面临的危机，聊着他们相似的境遇。他们从儿时聊到现在，30年来的一幕幕仿佛重现眼前。如果您也有过去在澡堂与人赤诚相对聊天逗咳嗽的经历，一定会感同身受。以上的演出我们都为大家查询过了，目前还都有余票，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上网来购买。 爱一座城市，先读懂他的曾经。旧经济世，一词一世界。放定指西之订婚时，男方向女方送订婚信物，分小定和大定两种。放定须择吉期，旧经民俗，争不娶，蜡不定，盖腊月里订婚和正月里迎娶不吉利，均属犯忌。放小定的信物一般是黄白戒指各一对，黄戒指多为包金的，白戒指均为银质，取白首偕老吉利寓意。 放小锭还送茶叶两小桶，点心一盒，富有之家还有加送手镯的。放大锭在放小锭之后，随放大锭要由双方家长出面互换大帖及婚帖，换大帖可称是正式订婚仪式，所以双方家长都邀请亲友参加，并准备酒席款待以示郑重。放大锭所送的信物主要是首饰和衣料，数量多少是经济力量而定。莎翁笔下伟大角色的狂想曲。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剧本中的破落骑士，顶着大肚子看起来是个油腻的中年男子，然而他却收获了人们的喜爱，甚至是艺术家的赞誉。他出现在了多部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中，那么你知道他没有参与以下哪部戏吗？ A. 温莎的风流娘们儿， B. 亨利四世， C. 皆大欢喜。 来，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福斯塔夫狂想曲的演出票两张，所以大家加油哟。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提到艺术文化呢，最近比较火的一个词儿是文艺复兴。最近呢，我们刚刚带大家，一方面是在电波里，一方面也去现场啊，到首都博物馆了解了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艺术文化和生活的展览，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各位绘画雕塑大家的艺术作品以及生活。今天我们要继续聊聊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大家莎士比亚以及他笔下一个油腻胖子逆袭的故事。最近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即将上演，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部话剧的主题曲之一吧。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福斯塔夫这个人物来聊一聊文艺复兴时期有趣的社会风貌与艺术文化。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的导演王小凡。小凡导演好。 您好，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文化学者本台的特邀剧评人梁盼。梁盼先生好。 黄老师，王老师， 嗯，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二位今天一大早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聊一个很有意思的，因为之前看这个资料，我也觉得这个福斯塔夫是个很有趣的人。曾经有人这么评价过福斯塔夫，说他是与哈姆雷特齐名的莎翁笔下最伟大的角色之一。其实哈姆雷特当然大家更加耳熟能详，但是福斯塔夫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熟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这个出现在莎翁的哪些剧作当中？小凡导演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其实如果要一定要谈福斯塔夫啊，我觉得您刚才特别好，您讲到了哈姆雷特。如果哈姆雷特是人文精神的一个，就是文艺复兴时代或者人文精神，或者说我们说资产阶级文明的一个上升期，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充满着一个思考的一个正面形象以外，福斯塔夫正好站在他的对面，是那个犬儒的贪欲的，把个人欲望升腾到一个就是人性反面的暗黑的这么一个角色。我其实对如果福斯塔夫，我觉得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英国的时候去莎翁故乡，就是阿本镇的时候，就是镇口莎翁的坐像边上有四个他最就是人英国人民认为最符合英国人民心目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那其中一这四个雕像里，其中有两个就是哈姆雷特和福斯塔夫。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福斯塔夫身上，可能是就是如果我们怎么说吧，就是 人文精神或者那种个性解放或者人文解放走到极端的反面， 嗯， 就会出现这个福斯塔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伟大导师都会把它放到自己的那个文艺理论里去研究， 是恩格斯哈，在这个他的一封信叫《非拉斐尔的信》里头提到过这个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哈。 对对对对对， 这个福斯塔夫刚才您说了，他是就是跟哈姆雷特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人，他是一个破落的骑士，在封建制度没落时期由贵族社会跌到了平民社会，但是呢因为他也曾经是贵族，所以他上和太子关系亲密，下呢又和什么强盗、小偷、流氓妓女为伍。通过他们的活动，就是实际上莎士比亚是展示了那种从上到下广阔的这个社会背景， 就是整个的 众生相， 在那个文艺复兴时代的生活的背景，就是在亨利四世和这个这个其实我先说啊，这个人物他来自莎士比亚两个不同的剧本， 是 历史剧亨利四世。上下集还有就是这个温莎的风流娘们儿， 那是个喜剧， 对，是两个剧本里的人物。我这回策里福斯塔夫狂想曲是把这两个剧中有关这人物的片段， 嗯， 我认为就是能够体现这个人物或者说莎士比亚人文精神内在力量的这种体现，把它寻找出来， 把它放在了一起。所以说实际上是莎士比亚并没有写过福斯塔夫狂想曲这部作品， 是这 是 我们 小凡导演 这个 事情 应该这么说，因为这个戏是这第二次上演嘛？2016年纪念莎翁演出逝世400周年的时候， 嗯， 我们在想用一个什么方式纪念莎翁？我们觉得就是排他一个经典人物，可能更有意义。那么如果纯粹做一个戏，可能不能代表。那么耳熟能详的《哈姆雷特》之外，就是我特别想做的就是这个福斯塔夫， 他更接地气儿，是吧？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在生活里面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咱们老北京人啊，说那个就胡同门口， 嗯， 有一地方吃早点，坐那儿俩人这儿喝着粥吃着早点，说10块钱十几块钱早点， 嗯， 你突然听见旁桌有一胖子在那儿聊10亿块钱的生意， 哎，是是是，经常有这样的，在深夜的小面摊上，然后旁边就聊的都是上亿的生意， 对， 谁知道真的假的呢？ 啊、 但是就是他有这个气质， 在戏里面不就是就是在伊斯西伯一个破酒店里面跟大伙聊的时候，我们要抢光。光的王库，光的金库，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其实它代表的也是当时就是英国文化在当时的那个感觉里面，就是作为海盗文明的英格兰一部分，海盗文明的英格兰文明的一部分嘛， 嗯， 就是那种去打劫，然后致富，致富完了把财富打劫的财富多少献给王室，最后就奉成海军上将，那么德雷克就这么来的吗？ 就是 他其实 臆想的这样的 英国文明的一部分，英国人对他感兴趣也是，其实他身上有着他们英国文明的那部分， 嗯。所以这个人物，这梁盼先生看到之后也觉得很有趣，是吧？ 梁老师， 这个王老师，我刚才跟王老师说了，我说弄这个东西还是挺难弄的， 嗯， 因为是把这个亨利四世和这个温莎这两个剧啊， 对， 把它弄到一块儿， 抽取其中的这个人物的他的一些东西放在一起。 因为本身莎翁的剧，现在来看这么多年。世界各地啊，都在各种导演都在拍， 嗯， 都在排练。那么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再加上呢又是另起炉灶，是吧？ 对， 把它两个加在一块儿，把这个人物提炼出来再弄，这个难度很大。那么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嗯，亨利四世，首先是这个名字啊，嗯，这个国外啊，这个欧洲啊。他这个叫亨利的这个国王太多了，法国也有亨利四世啊，特别容易搞混。那这个在莎士比亚的这个亨利四世当中的话呢，他的时间背景呢，我想说一下，他大概是在相当于是我们明朝的初期，朱元璋的时代那个年代。但是莎士比亚写这个剧的时候呢，隔这个历史啊，已经有接近快200年的时间了。就说这个时间200年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剧它是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的人看着的话呢，他的感受会更强烈，因为莎士比亚的时代正是文艺复兴闹得高潮的时候， 嗯， 但是在200年之前，就是真正的那个故事发生的真实的年代，明代初期的那个时候呢，文艺复兴还只是刚刚开始。换言之，这个剧如果是提前200年写的话，他达不到在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的效果的，他正好是碰到了那个正是文艺复兴高潮的一个时候， 是这样的。 那么刚才大家把这个福斯塔夫这个人物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也知道福斯塔夫狂想曲呢，这个是小帆导演你们致敬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的一部作品哈。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把这个莎翁的两部戏里头福斯塔夫这个人物给抽出来单做了一部戏，那么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其实就是我们是把他的就是在历史剧里面啊，在历史亨利四世里面呢，其实亨利四世里有一个特重要的线索，就是莎翁自己要为未来的亨利五世这个立传。亨利五世在英国的这个人民心目中有点像我们谈起李世民啊，或者像汉武帝啊这样的 伟大的帝王、 伟大君王，对。然后沙翁呢，让这个君王的幼年的这个浪子回头的这个少年时代啊，有这么一个福斯塔夫式的这么一个胖子陪伴着他，让这个武士的成长非常的丰富。沙翁，我想他是有一种对人生的理解放在里面。有些评论家，有一些英国的研究者就认为，其实就是因为亨利四世跟武士在少年时期关系并不好，跟父子关系并不好，但是在一个少年在叛逆期的时候，就是福斯塔夫其实是做了未来的李世民的那个精神上的父亲似的，给了他精神的父爱。虽然他是个小偷流氓骗子，那么武士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认清了英国，认清社会，等他登基以后反而变成了一代英主，几乎拿下了大半个法国。就是 他从福斯塔夫这儿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真实的一面。 对，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在选取这段落的时候，就在历史选择了很多他和武士，未来的亨利武士，当时哈尔亲王，亲王的交往和他们两个人物关系发生改变，比如在最终在一次战争中，亨利武士认清了，就是那时候还不是武士，是华尔亲王，认清了福斯塔夫，然后到他登基之后。把福斯塔夫赶走， 然后还有戏中戏是吧？ 对，然后包括这个，但是我们另一面呢，就是还要把这个人物另外一面，就是他我就说他那个欲望，他追求金钱女人，所以在这里体现在温莎的风流娘们里面，我们把他那个想调戏人家良家妇女的这个可笑的那个丑恶嘴脸，集中起来，把这两者做戏剧相互的时间的穿插。把它做成这样一个狂想曲式的一个片段结构的剧。 通过您这样的讲述，我想大家肯定会更增添好奇，因为对于这部剧还是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样一会儿呢，我们还有这个时间哈，这个8点到9点，接下来继续请二位来跟我们聊这个福斯塔夫，聊福斯塔夫狂想曲这部戏。这位被称作白胡子老撒旦的这个舞台人物，在400多年前的英国，几乎与哈姆雷特齐名的这个老头，这个小帆导演用一种什么样的这个讲故事的方式啊，把它呈现在这个舞台上，让大家能够再一次认识这个迷人的形象。这个迷人要打一个双引号吧， 也算迷人， 也算迷人。 在这个人物身上，那种随遇而安、随波逐流那种戏谑的口吻，对社会，就是他对正统的那个英国贵族价值，这种评论也是非常迷人的。 好，一会儿呢，我们接着请二位来跟我们接着聊《福斯塔夫狂想曲》。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评星志愿两大难题是防止退档和专业调剂。志愿没报好，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会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退学。5月12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接受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99%专业被调剂的考生都输在了这一步。高考志愿专家赵金、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详解往年录取数据、专业录取规则及双培、外培等报考热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金及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志愿个性化问题。活动名额有限，请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预约报名。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 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红十字队，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9号，星期三，农历3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高压脊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上升也比较快。中午前后呢，感觉就会偏热了。午后南风偏大，空气显得干燥，紫外线照射强，请及时补水润燥，外出应该注意防晒。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未来3天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西二环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受其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北二环西段东向西车行缓慢。东五环五棵树桥环铁桥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拥堵，队尾排过了小郊亭桥。 莎翁笔下伟大角色的狂想曲。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一部、第二部及《温莎的风流娘们》中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位年迈而放浪形骸的骑士，在声色犬马的游乐场所一直是王子身边的开心伙伴。通过他的活动，莎士比亚展示了上至宫廷、下至酒店、妓院等广阔的社会背景，再现了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为塑造人物和展开戏剧冲突提供了广阔、生动、丰富的社会背景。这是莎士比亚现实主义艺术的重要成就，被恩格斯称赞为福斯塔夫社会。他希望作家们以莎士比亚为榜样，在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塑造典型，再现生活。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C， 皆大欢喜。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福斯塔夫被莎翁塑造成一个中世纪的破落骑士，在那个时候要成为一名骑士也并非易事，需要学习骑士七技。那么您猜猜看，下面哪项技能是骑士不需要学习的呢？ A. 吟诗， B. 游泳， C. 医术。 哎，那么这第一道题的答案呢就已经是公布了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福斯塔夫出现在了这个莎士比亚的两部剧里，温莎的风流娘们和亨利四世。那么没有参与的当然是 C， 皆大欢喜咯。我们看一下平台上答对的朋友还是特别的多。这样我们先请这个小凡导演给我们来 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他两张戏票，好多朋友都想看，然后大家还答得非常的踊跃，答对的并不是很多的样子，看来还需要大家来进一步的这个加深一下印象哈。 那个，那我们的演出是5月12号开始，我就选第12位吧。 第12位，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第12位答对的朋友是谁。这是第一道题，那么第二道题呢，刚才也说了，说在要成为这个骑士，要学习骑士的七项技能哈。但是哪项技能是不用学的呢？吟诗、游泳还是医术？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大家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的演出票两张，您可以去近距离的看一看这位文艺复兴的波罗贵族是如何讨人欢心的。来，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来看一下第一位答对的朋友，第十二位哈，刚才说的是第一道题是方形，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五月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即将上演了，福斯塔夫在莎翁的笔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穿越几百年再看这个人物又有什么新感觉呢？让我们在狂想曲的音乐当中继续和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的导演王小凡以及文化学者、本台特邀戏评人梁盼先生一起来聊一聊福斯塔夫这个人物。刚才我们聊到了《福斯塔夫狂想曲》，这部话剧的这个故事是重构了这个莎翁的这个剧本哈，把他这个笔下的人物提取出来。那么这个莎翁笔下其实有很多的人物，小凡导演为什么看中了这个福斯塔夫呢？ 因为这个人物身上可能是第一，您刚才也说了，他接地气儿；再一个就是他无论是追逐女色、追逐声色也好，他。在战争中逃避胆怯，然后呢还就是逃避贵族，按理说就是英国贵族特别重视荣誉感，这些种种的表现其实有时候都能看到我们当代的我们是人，我们今天中国发展到今天人们身上的好多缺点的影子。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自己身边，我们身边这么一个和气胆小又喜欢吹牛吹吹拍拍又追逐声色的人来说，其实并不罕见，非常多。尤其到了我们的国家也慢慢物质生活越来越好，在这种追求下，这种背景下，就是福斯塔夫这种性格越来越明显的出现在我们周围。其实在我小的时候，上高中的时候，我们整个国家对外开放，然后向上去学习人文精神的时候，我们整个知识界其实我们都在围绕着哈姆雷特。那么到今天物质丰富以后，我们对文明的一些叹息，或者我们看到了西方文明走到它背后的缺点也好，人文精神的走到反面的缺点也好，其实更深刻的让我们体会到福斯塔夫。这就是40年的或30多年改革开放，让我们也认识到了现在的这个人文精神也好，人文也好，我们有对他更深刻的理解了。福斯塔夫代表的那部分，另一部分就是缺点，或者说落后的，或者走向极端的反面，造成人性的恶的一面，也越来越明晰被我们看到了。我觉得我们可以对他做更深的思考，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前进、我们的文明重建中，我们是不是从中能吸取什么，能理解什么，能感受到什么。 他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当中，您觉得他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就是第一，在历史剧当中，就是在亨利四世里面，他给我们展示的是未来的伟大君主的成长过程里面，这样一个出自无赖阶层的精神之父，给予这位伟大的君主在叛逆期里面的这种平衡。那么到了温莎芬娘们，其实温莎芬娘们不是莎士比亚要写，是伊丽莎白一世看完了亨利四世历史剧之后说，莎士比亚先生必须给我写一部福斯塔夫先生胖子福斯塔夫胖骑士怎么谈恋爱的剧。 莎剧吊起来了， 然后莎士比亚传说中只用了10天，把五幕戏就写出来了。实际上莎士比亚在这部戏里面把他心目中当时底层的，就是和阶层跟破落的这个骑士或者这些贵族的这种阶级的这种矛盾冲突已经暗暗的含在里面，以他温莎芬娘们那两个机智勇敢 表说疯就是打框号了，福德大娘和这个佩吉大娘两个人对这个无赖骑士，对这个追逐生的无赖骑士的戏耍， 嗯， 表现了就是工商在工商阶层在上升，整个新的文明在上涨，而堕落的这种旧文明在不断的腐朽或者是下滑下去。 嗯， 就莎士比亚用了十天时间就把这个社会的当时的英国现状献给了我们，就非常了不起。 嗯。说到英国的这个现状呢，刚才也说到了，福斯塔夫呢，实际上他是一个破落的骑士，不是一个高贵的人。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他到底算一个什么样阶层的人呢？ 应该算是他的那个，其实他这个阶层应该是就是等于到了贵族的最底层。 嗯， 他自己没有田产，或者说我们给他喝酒，赌钱给弄光了， 嗯， 或者什么情况。然后呢，他们其实这些人游手好闲以后，还梦想着。比如当时的整个欧洲的状态，去东方远征十字军，然后或者英国当时的文明是到海上去抢西班牙的运金子的船，就是这些人，他们是英国很大一批人那种精神的代表，是他们处在那个新兴的工商文明、商业文明的，和旧贵族那些贵族发财的老那些贵族文明之间。正好处在一个中间地带，一个灰色的地带里面，这些人又不是真正的贵族，拥有土地大贵族怎么样，又不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有手艺或者有工业，有新兴的工业投资或者种种手段，海外殖民，他们又没有这种，所以他们成天吹牛拍马的梦想就是那个殖民时代的梦想，那个大航海时代的梦想。 嗯，所以他是一个破落的贵族，但是虽然破落，好像还活得挺滋润，是吧？ 对，到处可以，今天分点钱，明天跟盗贼混帮混一混，他也未必打劫得了。我们戏里写到他，但是能分赃，然后靠吹牛拍马，可能贵族们会赏点小钱儿，他又很有，其实很有手段，能唱点什么，会写的说点什么，就是。他的心目中，我大概苏塔夫心目中就是未来等亨利五世登基后，我会成为他的宠臣。 哦， 跟他 结果呢？ 结果最后被放逐。就您开始放那音乐《欧郎塞》，就是我们在结尾处把它放出来，就是武士把它放逐。 嗯， 其实《欧郎塞》 现在听到就是这音乐。您听不到， 啊、 但是听众们能听到。 这首曲子实际就是个老苏格兰语，是老家伙。如果就是那个大家仔细听啊，就是。把现在有这个旋律变成三拍子是什么样？ 嗯，还有这个讲究啊！ 三拍 就是 更慢吗？还是更快？ 听，如果把现在的旋律变成三拍子，就是我们现在所有舞会的最后那首曲子《友谊地久天长》。 哎，你这样一说，还真的是有点像嘞。 是这样 啊。在欧郎塞的苏格兰，那个意思是老家伙、老哥们儿。其实取自苏格兰诗人彭斯的那首诗，就是《一地天长》那首诗。 嗯， 实际最早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就是凯尔特的一个民谣，实际是这个。 嗯， 我们找到这首曲子代表着他和 Henry 就是武士的那个关系。 您别说，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是觉得有点像那个《友谊地久天长》那个感觉哈。 刚才这一句 Tak Cup 大家想想，就是真正的英格兰 Tak Cup，Tak Cup 就是苏格兰口音。 哦， 我们举杯。 梁帕先生来说说，其实福斯塔夫在他的那个时代，应该也算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哈。 我其实，读书的时候还没有看这个舞台剧的时候，就只是看那个莎士比亚的剧本的时候，那我。很多年之前我就联想到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上的人物，或者是现代的文学上也有这样的很多人物。 你 譬如说啊，金庸的小说里面有一个韦小宝。 嗯， 杨老师比喻的太好 了，是不是？古龙的小说里面有一个小鱼儿。 嗯， 对， 就小鱼儿跟那个花无缺绝代双骄这个关系，就很像这个亨利五世跟这个。 福斯塔夫， 可是那样小鱼儿花无缺，人家最后知道是兄弟啊。 还有呢，刚才呢，这王老师说到这个，正是因为亨利五世他作为这个太子的时候，能够结交到像福斯塔夫这样一个很底层的这个人，受到了草根教育。而他在宫廷中又受到的是精英教育，这草根教育加精英教育一结合，哎，造成了最后亨利五世最后取得的丰功伟业。 嗯， 那更有意思是什么呢？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啊，这祖孙三代他们是 接近60多年，南开斯特王朝。南开斯特王朝在英国历史上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也只有60多年。这个王朝呢，照说按照亨利五世的那样一个雄才大略，他不应该只延续60年的。那为什么他仅仅只延续了60年呢？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这个亨利五世啊，正是在这个跟这个福斯塔夫在结交着学的过程当中，他那个心变得特别大了，他已经把贵族教育、精英教育的那个保守啊、稳重那个东西，他完全抛弃掉了。他后来他这个摊子铺的太大了，亨利五世造成了南开斯特王朝的过早的灭亡。嗯，那么这只是我们从这个甭说文艺复兴了啊，这完全是抛开文艺复兴只讲这个人物。现在我们再谈文艺复兴。那么文艺复兴时代最有意思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贵族啊，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保持那样一种非常正统的形象，一天到晚的西装革履。贵族已经发生变化了，是什么样的变化呢？流浪这两个字很有意思。英国的贵族在那个年代特别喜欢流浪了，不是开始待在城堡里面，以前是天天关在城堡里面。那么福斯塔夫这个形象，他为什么他能够那么厉害，特别机智啊？福斯塔夫其实是个很机智的人，你别看他胖胖乎乎的，特别机智。为什么机智啊？他是在跟社会各阶层接触，到处流浪之后才产生的。那么流浪这两个字对于整个英国以及欧洲都是巨大的一个好处。为什么？包括后来的殖民全世界， 嗯， 都是因为这流浪两个字。 流浪到全世界、看着这边好那边好，所以他就殖民啊。 嗯，所以虽然说讲的这个是个很底层的这个一个人是吧，福斯塔夫是很底层的，实际上在莎士比亚那个年代，正统的贵族也已经跟中世纪的那个比较关在家里的贵族 不一样了， 已经开始不一样了。 嗯， 这样只不过是福斯塔夫呢用文艺的形式把它更夸张了， 嗯， 是更夸张化了。文艺复兴时代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了。而且这样的人甭说在文艺复兴时代了，在任何时代，包括现在网民，我们很多网民吐槽，天天骂，天天吐槽，其实也是这个是吧，也是这样的。只不过是说在那样一个年代，在16世纪莎士比亚写这个14世纪的这个人物的时候，他越发显得闪光了， 嗯， 越发显得闪光了。因为在之前的话，贵族是对这种人完全是不搭理的， 是吧？ 把他认为一个很那个属于那种被唾弃的那种对象的，是不是？ 嗯， 但是莎翁为什么能够在两部剧里面如此浓墨重彩的去写他呢？莎翁是有他的意思在里面的，很深的意思在里面的。我原来读这个托斯塔夫的，我10多年之前我只是看文本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好笑， 嗯， 我只是觉得好笑，就像看西游记的猪八戒一样的，就像我们看电视剧的猪八戒一样，我们觉得好笑， 嗯。 但是后来随着你这个生活的阅历不断增长，你看西游记的时候，你看西游记的原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跟电视剧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你会对，你会根据这个猪八戒这个形象想到很多。同样的，也是托斯塔夫这个形象，我现在再来想的话， 嗯， 他已经不是搞笑这么简单了。 嗯 嗯，杨老师深入浅出，而且就是跨民族、跨文明的，把它解释的非常棒。 对，嗯，好， 确实是，就是福斯塔夫有时候让我们联想到猪八戒也好，韦小宝也好，就是可能每个民族文明里面都有这样。我们说我们在那个民族里面拿他们当来开玩笑的话题，喜剧人物也好， 嗯， 但是都是他们都有这样共通的东西。 嗯， 对对。 好，一会儿我们再来具体说一下福斯塔夫他的一些这个性格特点哈， 嗯， 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们这样先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来重复一下。 嗯。 莎翁笔下伟大角色的狂想曲。话剧福斯塔夫即将与观众见面，这位几乎与哈姆雷特齐名的角色留给爱好戏剧的观众无尽的话题。福斯塔夫被莎翁塑造成一个中世纪的破落骑士，在那个时候要成为一名骑士也并非易事，需要学习骑士七技。那么您猜猜看，下面哪项技能是骑士不需要学习的呢？ A. 吟诗， B. 游泳， C. 医术。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的演出票两张，来大家加油。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的导演王小凡以及文化学者本台特邀剧评人梁盼先生，听他们一起来聊一聊莎士比亚伟大的人物福斯塔夫的现实意义。那么这个我们来说一下刚才呢对于这个福斯塔夫他的这个人物的一个在这个时代当中的意义哈，二位也给我们聊了聊。那么其实呢要说到这个福斯塔夫这个人具体的性格呢，他的身上简直是叫集中了现在网络流行词语形容油腻大叔的全部缺点是吧，特别胖还特别的自恋。在温莎的风流娘们儿这部戏里头有他的这个独白，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两句话哈。一句话是说，他刚才向我眉目传情，他那水汪汪的眼睛一眨不眨的望着我身上的各个部位，一会儿瞧瞧我的大肚子，他用贪婪的神气把我从上身望到下身，他的眼睛简直要喷出火来炙我，就这种自恋，非常自恋哈，就觉得他刚才那个他都是女字旁的，就觉得那些女人们就是很特别喜欢他，自恋到爆炸。好像他缺点还不止于此，有很多的缺点是吧？ 喜欢吹牛，然后那个。而且呢，但是你戳破他，他能自圆其说，说明他足够的机智。 什么沉迷酒色不能自拔，靠坑蒙拐骗来维持自己的这个奢靡的生活，也算不上奢靡吧，维持自己的生活吧。 自己的酒色生活 啊，真是集骗子、小偷、强盗、败家子儿流氓于一身呢，哈。 但是他还自己活得很乐观，一个长一头白发，生着白胡子，看上去还很庄严。 所以说，有形容他叫白胡子撒旦老头是吧？ 很多英国演员以演过福斯塔夫为荣嘛，这个形象的这种，说的刚才您说迷人之处，就是塑造这样一个形象，把人性里面，放纵，的东西能够这么展示出来，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剧就是现在可以谈到我们创作一些部分，就是，我们的舞美设计吕波老师，我的好同学、好朋友，就是他在这个戏当中的那个主体结构，就是福斯塔夫的一只脚，那个舞美 啊。 然后呢，他 一只脚， 就是这种人是肚子决定了脚的走向，脚决定了最后脑子想什么。就吕波老师非常有一种哲学意味的设计里面所以这个戏当年写完之后被认为是当年一个具有后现代设计的想法，而且吕波老师的确把这个主题通过舞台的这个美术形象， 您能给我们略微透露一下吗？ 就是到时候我们看演出，你们会看到台上有一个架子，如果你只是看到我们表演中用这个架子爬来爬去是一回事，但是当你把它作为整体形象去看，你会发现它是福斯塔夫的一只脚。 这个架子还有这样的寓意在这儿哈，所以听了这节目再去看就有不一样的感受。 我们常说，比如西方有句话开玩笑，就是那些无知的用脚投票，用脚来决定的生活。那福斯塔夫就是吕波老师想用这句话来说，福斯塔夫是用他的脚代替了思想。走到哪儿算哪儿。刚才梁老师讲到了流浪。 这个挺有意思的哈。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福斯塔夫，他是刚才这么多的这个缺点，按说应该是遗臭万年的呀，但是好像大家还反而对他蛮着迷的。 其实这个人就是我们在这种嘲弄够了的喜剧里面，所有伟大的喜剧后面都是悲剧性的处理嘛。当真的武士登基以后，把他从他身边驱赶开的时候，好多上次看过演出说，突然觉得自己的笑声就是噎住了，有人想落泪，就是这个欧郎塞，刚才我们听到这个老家伙的音乐放起来的时候，就是忽然我们感到他对武士的情感是真实的，一种长辈式的关怀，而真的就是刚才老师讲平民跟精英要有那一刻的阶层的分离，或者说我们不用斗争这个词，就阶层或者阶级之间这种要必注定分隔的时候，他跟武士的情感又流露出来，武士对他的留恋也好，很多人对这个人突然就生出了无限的同情，就是在他身上因为看到了自己，其实我们内心深处也有酒色之欲，也有吹牛拍马的愿望，也有自恋的某些特征，又不希望这个老家伙这样走去。刚才廖老师讲到韦小宝，就是韦小宝的生活，金庸先生用了一个大团圆给了他一个最后的完美，但是这是沙翁了不起的地方，告诉我们福斯塔夫爵士最后被放逐死掉。 而我们又无限的同情在这人身上，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福斯塔夫身上这么多的弱点，我们又生出了无限同情，生出无限同情又更觉得他身上那些弱点跟我们身上的某些弱点相似，这是沙翁厉害的地方。 对，就是说他既是夸张了，但是他又拉回来了真实的状况了。那么相对于韦小宝来说，那是金庸把他极端的去夸张了，他没把他收回来，让他一直夸张下去。为什么沙翁这个形象最后那么招人同情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心里都在天天拍桌子骂娘。 嗯， 要是说，就说个实话啊，要是真的是那个用正统的歧视的那样的一个道德，我们只说那个年代啊，用那个道德来束缚人的话，其实每一个人都不舒服，国王也不舒服，他也不舒服。那么他在心里，不管是亨利四世还是他的儿子亨利五世，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是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够像这样的底层人物这样过两天好日子啊， 这么 过两天好日子 啊， 也放纵一下， 放纵一下，痛快一下。 其实这个福斯塔夫他的很多行为其实是贵族，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受众群呢，是贵族那些有能有权阶层都是看着非常爽的，其实他们内心是暗线的，只不过是说身份使然。那么我们说到文艺复兴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人呢、啊、他不依靠土地生活，他是随时可以被人雇佣的。福斯塔夫就好比《金瓶梅》上的印伯爵一样的，有点帮闲的心智。帮闲在我现在说的这一时刻不是贬义词啊，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而且是所谓帮闲是什么？他可以随时换老板， 对， 那随时换老板就是自由身呢、啊。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能够从封建时代的人身束缚能够成为欧洲的自由的资本主义时代，这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啊！ 对， 没有这个环节怎么行呢？就是开始有帮闲的人存在。 他也是人文精神一种社会上的一个，阶层分化一个体现。 对。 所以说，福斯塔夫其实刚才小帆导演也说过了，就是恩格斯还在这个1895年提出过福斯塔夫式的这个背景啊，以这个剧中人物为做一个背景这样的这种概念，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哈。 因为就是福斯塔夫式的背景就是在我们在那些高雅的戏剧里面，但是只有莎士比亚在那个时代里面用福斯塔夫和他周边的一连串酒店女老板也好，甚至是那些操建业的女性也好，还有他身边那些强盗鲍恩斯啊、比斯托尔啊，这些恶汉也好，这些人是整个当时英国底层的一个背景的象征。如果真的没有了这一块，就像梁刚才咱们梁老师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没有了草根这一层，我们无从真的去理解亨利五世这样一代英主他的真正的背景是什么。脱开这个历史，你无法去谈亨利五世的那个伟大时代的创建。 对， 所以福斯塔夫式的这个背景实际上也就是指 真实的生活画卷嘛， 真实的是指当时的这种社会背景，广阔的社会背景哈。100多年前英国文学批评家威廉·赫什列特说过，福斯塔夫用玩笑培育他的思想，福斯塔夫嘲讽社会，嘲讽他人，也嘲笑自己，他的反讽充满着怀疑式的批判，充盈着逃离束缚的喜悦。莎士比亚用他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眼界。那么在福斯塔夫狂想曲这部话剧作品中又有哪些惊喜呢？稍后请二位跟我们接着聊。好，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也为大家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最近新推出的真人秀《24小时》将视角对准了郑和下西洋的传奇历程，用第一视角再现海上丝绸之路的雄伟壮丽，在寓教于乐的比拼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但为什么至今遗留的史料特别的少呢？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明代的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9号星期三，农历3月24，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今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总的来看，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很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预计未来3天也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这一时段城区路网的交通压力正在上升当中，环路方面车流比较集中的依然是东西环路南段，南向北方向车多流量大，北部环路中段东西双向也是车流增长比较明显。联络线方面的交通压力集中在进城方面，东部的京通快速建国路、广渠路、姚家园路、朝阳北路，南部的蔡胡营南路、南苑路，西部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富石路、紫竹院路，北部的万泉河路、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以上路段车流集中。另外，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区的南北双向车多流量大。 莎翁笔下伟大角色的狂想曲，骑士是欧洲中世纪时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的骑兵，后来演变成一种荣誉称号，用于表示一个社会阶层。在那个时候，骑士是平民唯一能够取得的贵族头衔，因战功得到领主首肯后，可以直接从一介布衣晋封成一名骑士。但是他们毕竟属于贵族阶级的最低层，通常只拥有一小块封地。一个男孩成为骑士要经过14年的艰苦训练，在这期间，受训的男孩最初要跟随领主夫人担任侍从，学习礼仪，之后要学习骑士七技，也就是游泳、投枪、击剑、骑术、狩猎、下棋和吟诗。成为骑士后，他还要遵守骑士精神，比如效忠国王或领主、保护教会和妇孺、锄强扶弱以及英勇作战等。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C 医术。再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福斯塔夫最早出现在莎士比亚的喜剧之中。其实在莎士比亚创作的早期主要就是以喜剧为主，那么您知道下列哪部作品也是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喜剧吗？ A 仲夏夜之梦， B 鲁克利斯失真记， C 雅典的泰门。 来，我们先看一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那么骑士的这个几项技术里头不需要学的是这个医术哈，太难了。 Doctor 要学8年， 是吧？所以说这学完8年再出来，这骑士都已经 老了，老骑士了。 梁派先生来选一下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送2张票给他们。 好，那就选42位吧。 42。 嗯 啊，有什么说法吗？ 也当然有啊。 嗯， 那不是2016年是诞辰四百周年吗？ 嗯， 那今年过了两年，我们42吧， 是 吧？都不能402吧？402搞不成了。 好，这是第二道题，我们编辑正在数。第三道题呢是这个哪部作品是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喜剧《仲夏夜之梦》？鲁克利斯失真记，亦或是雅典的泰门呢？知道答案的朋友依然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演出票两张，去近距离的看一看这位文艺复兴的破落贵族是如何讨人欢心的。大家赶紧开动脑筋，这周末就开演了哈，刚才说了5月12号就开始了。来，那么第二道题，第42位答对的朋友是方，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咯。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继续请出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的导演王小凡，以及文化学者、本台特邀剧评人梁盼先生，跟我们聊聊话剧《福斯塔夫狂想曲》，说说这位令观众和剧评人久久不能忘怀的人物。那么福斯塔夫呢，毕竟离我们生活的年代已经有几百年的距离了，这次用一种什么样的面貌重回舞台，演员又怎么诠释呢？小潘老师， 这一次我们就是2年前啊，到我们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把福斯塔夫就是他跟亨瑞的关系呢做一个完全的概括，当然为了时间的缘故， 嗯， 这一次呢我们把原序来选的他和亨瑞讨封的那一段做了一些删节，然后我们把当年就是序中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情节，这也是后来评论家反复眷恋，我们重新加上了，就是，有一次四世让武士马上就是让亨瑞王他的亲儿未来的武士说你到宫里来见我， 嗯， 武士因为闹泼皮无赖闹惯了不敢去见父亲，然后福斯塔夫就特别关心的说好，我来给你演你的父亲，你来跟我对话。 哦， 实际上后世评论家说这一段在表演当中，实际就是二人在对话中。已经向我们暗示，或者两个人已经在情感中带出了那种情同父子般的感觉、 嗯、 我们这次把这一段找了回来、 哦、 就是排练中又很努力的去挖掘了这一段， 所以这次这个版本跟上一次又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但是而且我们希望这一次能让观众更理解福斯塔夫和亨利武士这种关系， 嗯， 然后能把他们就是这个人物背后，就是我们老说他迷人可爱，有什么可爱，一个人这样一个吹牛拍马，这样一个咱们老说自私自利追逐声色的人，为什么还那么又那么感情，还又那么能体贴人， 嗯， 对未来的王储又这么好， 嗯， 我们想把这个人物揭示得更立体更全面， 嗯， 排练当中的演员也跟我说，他说老师就是上一次没有这一段的时候体会不深、 嗯、 这一次我们体会得更深了， 嗯， 这是让我特别高兴， 嗯， 是这个王老师说的这一点，这个商的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段落，就是说这个互相装这个父子的这个演绎的这个在商的原著里面这一段是长时间被人忽视过的啊，现在的研究才发现，刚才也说到为什么说这个人物会讨喜呢， 嗯， 其实他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家伙，如果你真的长期跟人这个人在一起的话，你会总是有某种被他欺骗、被他剥夺、被他压榨的感觉的。 嗯， 别看他搞笑啊，如果你真实的真跟他生活在一起，长时间在一起，你会很难受的。同样的，那个亨利五世，他跟他在一起，肯定是大部分时间是难受的。 嗯， 但为什么呢？又觉得 还那么喜欢他呢？ 他有他温存的一面的。 嗯， 温存那面就是父子这种关系，通过莎翁在舞台上。来演这个父子关系的这个语言带出来了，很感人的、 嗯、 啊，很感人的。 嗯， 然后这是我们的设计上，就是我觉得设计吕波老师他在上一次提出这个理念，这次我们想做到，但是我们未必做得很好。他跟他合作的服装也好，对也好，说 我们不要完全重复多铎王朝或者兰卡斯王朝时代的服饰。 嗯，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那个服饰特点。 嗯， 能不能按照服饰，按照那个服饰的元素和特点，用你用今天的眼光给我设计一次服装？ 哦， 就他非常非常，就李波老师的这个思想非常那个， 嗯， 理念非常好。就是而且您看，就是近来的就是演得好的国际上比较好的沙翁的影视或者古装的欧洲影视，其实这个理念是贯穿的，就是。我们用一些当时的元素，而且不是一些，就全部的元素我们概括进去，比如军服， 嗯， 比如特殊的扣子，比如特殊的领子和一些皮质， 嗯， 和那时候的东西、嗯、但是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审美重新设计它的大小位置形状特点、 嗯、 用途放在哪儿，那么就有一种既新又古很有味道的一种设计感。我觉得当然我们这次的追求未必全能达到，因为很多还要为了演出方便，很多地方还是要舍弃，不能做到极致的模仿。 嗯， 但是我觉得今后我希望我们的古装剧也能向这个思路去发展， 就是要把这个历史这种元素你要提取出来， 对， 不要搞错， 要给今天的审美更多的空间，今天的设计师有更多的空间去表达。 嗯， 我们排练当中其实这次又是两个女演员啊，我们用的是演音乐剧的演员、 嗯、 刚毕业的两位演员、 哦嗯、 然后呢二位演员在台上他们会就是我跟他们提要求，我说你们能不能真声的自己唱，我们不放很多音效、 嗯、 有些歌曲由你们自己来唱，然后你们自己来把和声、 哦、 自己来把音乐弄好、 嗯、 我们在尝试，我不知道到首演那天观众看到我们的尝试怎么样 很期待哈， 因为我因为舞台剧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它是真人演给真人看， 嗯 嗯， 所以 每一场都不一样， 在场上去演唱和他对口型的唱是完全两个概念。 是， 我希望能通过这些能把舞台表演的一些魅力能展示出来。 嗯， 所以这次我希望能在我们不改变旧有的那些有意思的东西、这些元素来，在这一次能有新的挑战，能有新的东西给观众看。 嗯，而且您这个演员也挺很有意思，福斯塔夫呢都说他是一个白胡子老胖老头、 嗯、 所以也是一位胖胖的演员是吗？ 不是不是，这次我们选的是一个维族演员热法、 哦、 学校刚毕业的学生、 哦、 热法很不容易，虽然是个年轻演员、 嗯 他看过两年前的演出、 嗯、 跟我说老师我非常喜欢这个戏，然后说老师我会努力，就是他就光练成汉语还要用汉语演莎士比亚，一个维族的演员、 哦、 非常不容易，而且他的身上有很强的就是表现力、 嗯、 就是少数民族演员身上那种热情、 嗯、 我们汉族人有时候太温文尔雅了、 嗯、 太那个恭谦礼让了、 嗯、 就是热法身上很多那种热情，很像我想要的那个时代的英国人，而且其实演福斯塔夫当然有胖演员更好、 嗯、 但是我在国外看过很多就并不胖的演员，通过造型也好、 嗯， 通过他的体态的感觉也好，去给我们塑造福斯塔夫。 嗯， 其实就是就光让一个不那么胖的人演好一个胖福斯塔夫，这个表演话题就够能聊一天一夜、 嗯。是是， 有要求他增肥吧？ 我相反，我要求他健身，因为扮演莎士比亚里面那些大量的诗化的语言是需要体力的。 嗯， 同时这种演莎剧当中那种活力、那种展现是需要演员有强大的体力做支撑的。 嗯， 就算是个胖演员，要有这样的，就当代我觉得要想我们演好戏，演员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对， 对，我相反，我要求他一定健身，一定身体要跟上。 嗯， 你的语言是跟你的身体的能力要结合，你的形体表达要结合上。比如我们中间战争场面，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在小剧场里演，我们也有那个潘旭将军和那个哈尔王子的对打， 嗯、 我们也要有古中世纪那个单打独斗的场面 啊、 嗯，也有。 所以说，其实您刚才说到，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完全按照这个人物。你像现在就是在好莱坞比较火的音乐剧《汉密尔顿》， 对， 实际上他也是都是这个，就全部都是这种黑人演员。然后你只要是演得好，其实大家还是很有这个代入感的哈。 嗯嗯。 啊， 是这个关于这个舞美还有服装设计，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不管是戏剧界还是电影电视剧界一个也是大家争论很大的问题，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实的反映当时的服装呢？ 嗯， 那就说到刚才那个王老师导的这个戏啊、 嗯， 好，那个年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服装呢？就我的印象中啊，那个女性呢、啊、是要束腰的。那个束腰是特别恐怖的，都说我们中国古代那个女子裹小脚很恐怖是吧，很难受，很摧残人性、 嗯、 哎，欧洲从中世纪开始的这个束腰也是很摧残人性的， 嗯， 他也是通过人为的手段把这个女性的腰变得很小，看起来很怪异，现在看起来变得很小很小，甚至造成的是里面的器官都挪位，这很不好的一个事情。他跟他只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女子国小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啊。 嗯， 那么这个你要真实表现你怎么表现呢？ 嗯， 你表现不了这个的。 是 的， 是 啊，再加上歧视，那个年代的歧视不是我们现在很多影视就看到的，就是基本上没怎么穿太多的护甲之类的就开始骑个马，不是这样的。那个年代的歧视，那浑身上下不是铁片就是皮革啊， 嗯， 包括马都是那样，他骑的那马基本上也就把眼睛露出来，大部分马的表皮的面积都裹着那个铁片。那你说如果按照这样的真实来表现的话，那演员都不干了，我的演了半天你就看什么，我的脸都看不到了。 嗯， 遮得严严实实的那个年代，你如果严格的按照那个沙翁时代的那个服装来弄的话，那你也是弄不成的。那么刚才王老师也说得很好了，就是说你要把那个元素适当的要找准，这个不能搞错啊。 嗯， 你不能说是南开斯特王朝的或者说是兜兜王朝的东西你把它一下子不用了，你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东西换了，那是肯定不对的。 嗯， 那你至少要把这个那个年代的至少沙翁写那个戏剧的十六世纪左右的那个元素， 嗯， 你把它加一部分进去，我觉得就可以了。我是这么看的。 嗯， 这样的。 这部戏排了多久了？这一轮， 这次排练， 我给小凡老师打电话，他都很忙啊， 他 一直在排戏。 因为还要在，因为我的专业是教书，我的主业是教书，就是这个是用业余时间排练的， 嗯、 其实是四月。要说跟演员准备很早了，就这位热法就是维族青年演 FW 就是他几乎利用业余时间，就是我不上课的时间，他就到学校来找我，老师我的独白准备的不错了，我们俩工一会儿独白， 嗯， 我们就工作一段时间，这时间开始的很早，上个月就开始了，但正常我们全身心的开始是小长假开始的， 嗯， 这次复排，但是这中间之前我们用了海量的零碎时间，在整个四月里边都在零零碎碎在工作， 嗯， 是这样的。 就是刚那剧本的这个改变其实是就是之前就已经是做了调整是吧？ 剧本的调整是我们在这次工作当中碰撞之后到小长假前后定下来的。 哦、嗯、那个时候碰撞出的这个火花、啊、 对对对、 啊、 我算是听出来了。王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嗯、 他表面上呢是福斯塔夫、 嗯、 但是里子里那会呢是亨利五世。 没有，我是想就是沙翁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把一个伟大的就是英主一代，就是我就是他心目中的吧，能代表了西方文明里边的一个一代英主和一个最有意思的人文主义的反面福斯塔夫搁在一起，我有点奢望，就是希望他能代表一个完整的人文主义，但是我不知道做得好不好，毕竟这是一个删改的拿掉了大量内容的剧本，那么如果他们的人物的性格特点能够突出出来这些东西就很满意了。 嗯嗯，小范导演还是很客气啊，其实是投入了很多心血在里头的，跟我们讲一下演出的时间和地点吧。 啊，我们演出是在天桥艺术中心小剧场， 嗯， 时间是从五月我们是12号开始， 嗯， 到16号结束，中间周一我们休息一天， 嗯，就五月十二、十三、十四、十六，啊，不是五月十二、十三、十五、十六， 对对对，这个演出实际是我们这次他们就是中演集团做的一个演出季的一部分，这个演出季其实包括了三台演出， 嗯、 是整个从5月8号到20号都在。 嗯 啊，这个演出季整个票是整体的那个进行的 啊、哦嗯，在天桥艺术中心哈、哦，嗯，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也预祝您这一轮演出成功顺利，您辛苦了。最后再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再送出两张票吧，大家很期待，回答问题也很踊跃。您看看选第几位？您先给个数，我再放答案。 那就今天是五月九号， 五月九号， 选59吧， 选59，好嘞。 嗯。 沙翁笔下伟大角色的狂想曲。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以喜剧和历史创作为主，如《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梦》；中期以悲剧创作为主，如《哈姆雷特》和《麦克白》；后期以传奇剧创作为多，如《暴风雨》。悲剧代表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但是喜剧也让莎士比亚收获了很多荣耀。乐观主义是莎士比亚创作喜剧的基调。